Hello，你好，我是李超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呢是 STP 协议详解。在前面的文章呢，我已经向你介绍了 WebRTC 如何采集音视频数据，以及将这些数据呢录制成音视频文件，对吧？但这些知识呢，只不过是一些开胃菜。那从本文开始呢，我们开始讲解 WebRTC 真正的核心知识。不过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那从现在开始呢，这些知识呢会越来越难，越来这个越不好理解。OK。那说到 WebRTC 运转的核心啊，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。有的人认为呢 ，WebRTC 的核心是音视频引擎；有的人认为呢是网络传输。而我认为啊 ，WebRTC 之所以能很好的运转起来，那完全是由 STP 驱动的。因此呢 ，STP 才是 WebRTC 的核心。那掌握了这个核心，你就可以知道 WebRTC 都支持哪些编辑码器，通话时呢都有哪些媒体，以及底层使用的网络协议是什么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掌握了 STP， 你就相当于拿到了打开 WebRTC 大门的一把钥匙。那由此可见啊，这个 STP 在 WebRTC 中是有多重要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正式进入主题。然后在这个主题中呢，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 STP 是什么？那简单的说呢 ，STP 就是用文本描述的各端的能力。那这些端呢，包括 PC 端、Mac 端、Android 端、iOS 端等等，对吧？而能力呢，是指的各端所支持的这个音视频编解码器是什么，这些编解码器设定的参数是什么，使用的传输协议是什么，以及这个音视频的媒体是什么等等这些信息，这就是 STP 所要表达出来的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举了一个例子，在文中呢，你也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 STP 的片段。在这个 STP 片段中啊，它描述了一路音频流，也就是说 M 等于 audio， 对吧？这路音频呢支持的 payload 类型，也就是说我们传输的数据类型，可以是111、103、104等等这些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在这段 STP 片段中啊，又进一步对111、103、104这些 payload 类型呢做了更详细的描述。比如说 A 等于 RTP map 111 opus 48000，对吧？ 2， 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这一串，对，它表示的就是这个我们要传输的这个数据类型，它的 payload 是111，对。那111代表的就是 opus， 就是它的编解码器使用的是 opus 编解码器。那它采样率是多少呢？就是48000次，那使用的是双声道，代表的就是这个一段含义。 OK， 那这样依次类推，你就可以知道 A 等于 RTP map 104 SGAS 32，那它的含义呢就是音频数据使用的是 SGAS 编码，对吧？采样率呢是每秒32000次，使用的是单声道。那通过这样一讲解呢，你应该会看到其实还是蛮清晰的一个描述，对吧？那在文中的这个一对一 WebRTC 处理过程图中呢，你可以看到两个客户端进行一对一通话时，首先要进行信令交互，而交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 STP 的交换。交换 STP 的目的是为了让双方都知道彼此都有哪些能力，然后再根据这个双方各自的能力进行一些协商。那能协商出什么东西来呢？那就可以协商出大家可以认可的这个使用的传输协议是什么，对吧？音视频编解码器用哪个？那这些编解码器的相关参数是什么？比如说音频有几个声道，采样率是多少？那这些呢都是在整个协商过程中产生出来的。咱们举个例子啊，假设 A 与 B 进行通讯，那他首先呢各自在自己的 STP 中记录自己支持的这个音频参数啊、视频参数啊、传输协议等等这些信息，然后再将自己的 STP 通过信令服务器进行这个中转发送给对方。当一方收到对端传来的 STP 信息后呢，他会将收到的这个信息与自己的 STP 进行比较，那取出他们之间的交集，这个交集就是他们协商的结果，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，那你的编解码器是多少，编解码器设定的参数多少，那是采样率是多少，对吧？是单声道是双声道等等这些信息。那最终呢，使用的这些信息协商好之后，那他们后边才能真正的进行这个数据的传输、编码解码，对吧？ 展示等等。 OK， 那了解了 STP 是什么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 STP 规范。其实单论 STP 规范来说呢，它实际也并不是很复杂，对，但是 WebRTC 在使用它的时候呢又多少对它做了一些修改。所以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完整的 WebRTC 的 STP 的时候呢，就会感到一脸茫然，对吧？不知道里边写的这些表达是什么含义。不过没关系，万事开头难。那在这篇文章中呢，我首先带你了解 STP 的标准规范，然后咱们再一步一步的深入。那我相信啊，通过这个本文的学习，你最终就能读懂 STP 的内容，那为后面学习 WebRTC 呢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OK， 那在 STP 的这个标准规范中啊，它包括了这个描述格式和组织结构两部分，而它的组织结构呢又由绘画描述和媒体描述两部分组成。对，它是一层一层嵌套的啊。首先是说这个整个规范是由这个描述格式和组织结构这个组成，那组织结构又包括了绘画描述和媒体描述。那在整个这个结构中的这个媒体描述呢，是它整个规范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。在这里边呢又细分了四大类，一个是媒体类型、媒体的格式、传输协议、 IP 和端口这四个信息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对上面这些知识点呢进行一一的讲解。那首先咱们来看 STP 的格式，对吧？ STP 呢是由多个 type value 这样的表达式组成的。那其中呢 type 是一个字符啊，这里要记住是一个字符。那 value 呢而是一个字符串。对，后边我们会看到这个具体的例子。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，就是在 type 和 value 之间的这个等于号，它的两边是不能有空格的。我们写程序的时候都爱在等号的两边有一个空格好区分，对吧？但实际在 STP 中呢是绝对不能有空格的，否则它就识别错误了。对，这非常关键。 OK， 那如文中的这个代码所示啊，这个 STP 是由一个绘画级描述和多个媒体级描述组成的。那绘画级描述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是整个这个绘画。那什么是整个绘画呢？就是你整个的 STP 就是一个绘画，所以它描述的是整个 STP 的这个全部的信息。那它的位置呢是从 V 这一行开始的，那到哪儿呢？到第一个媒体描述位置。那媒体描述，那么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。那媒体描述呢就是对单个媒体流进行描述，那它的位置呢是从 M 这行开始的，那到下一个这个媒体描述，也就是下一个 M 这个行结束，这是一个媒体级的描述。那所以呢绘画级描述就是说从 V 开始到第一个 M 这行结束，从这 M 之上的呢都是绘画描述，那从 M 之下的都是媒体描述。那媒体呢是有多个媒体，对吧？有很多个 M 行。对，每一个 M 到下一个 M 这中间是一个媒体级的描述。另外除非媒体部分重新对绘画级的值做定义，那否则呢绘画级的这个值是在各个媒体这个描述中呢是缺省值。那我们可以结合这个文中的示例来看一下。那上面这段 STP 代码呢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，每一行呢都是以一个字符开头，后面紧跟着等于号，对吧？等于号后面是一个字符串，从 V 开始直到 M 等于 audio 这行，这之间的这个描述呢都是绘画级的描述，而后面的两个这个 M 都为媒体级的描述。从中可以看出呢，这段 STP 描述了两个媒体流，一个音频媒体流和一个视频媒体流。 OK， 了解了 STP 的格式之后呢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STP 的结构是什么样的。前面我已经说了 STP 的结构是由绘画描述和媒体描述两部分组成的。那绘画描述有四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字段，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。那第一个呢是 V， 那这里举个例子就是 V 等于0，那表示的呢是 STP 的这个版本，这里是0，对吧？那一般都是0。 OK， 那第二个呢是 O 代表什么呢？ O 代表的是这个发起者，就是这个绘画的发起者。那么在这个例子中呢是非常长的 一串数字，就是 O 等于 Username Session ID 这个 Version Network Type Address Type Address， 对吧？ 那我们来一一看一下。那 O 刚才我已经说了，就是表示的绘画的发起者的这个信息，描述的是。那 Username 呢，就是一个用户。那当不关心这个用户他叫什么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一个横杠来代替。那第二个呢是 Session ID， 它就是一串数字，那在整个绘画中呢必须是唯一的，就不能有重复。对，所以呢建议使用的是 NTP 的时间戳。对，因为 NTP 的时间戳它是很难重复的，对吧。好，第三个呢是 Version， 表示的版本，就是每次绘画的数据修改之后呢，你这个 Version 的版本要递增。对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好，再下来呢是 Network Type， 表示的是网络类型，一般设置的是 IN， 表示的是 Internet。 下面是 Address Type， 那一般有 IPv6 和 IPv4， 对吧，我们经常用的呢是 IPv4， 而在 WebRTC 中呢，实际这个 Address Type 呢也不用。对，虽然你在这里列了，但是它实际并不用它。好，那最后呢一个呢是 Address， 就是具体的 IP 地址，这很好理解了。那再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个是 session name。 那在这里举的例子呢就是 S 等于 session name， 它表示的是一个绘画，在整个 SDB 中呢只有一个这个绘画。那第四个呢是 T， 这个 T 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绘画存活的时长是多少。对，它有一个 start time 和一个 stop time， 如果是 start time 和 stop time 呢同时为零，代表的就是持久的一个绘画，否则的话呢就是那用 stop time 减去 start time 就是你的这个 SDB 整个绘画的时长了。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把它设成0和0，就是 start time 也是 0， stop time 也是0，代表的是一个持久的绘画。因为最终呢我们绘画时长是多少是根据我们自己，就是说开这个课或者说开这个会议的时候，那你点击开始，那你不想开了就结束，通过那个来决定的，而不是通过这个 STP 中的这个 start time 跟 stop time。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这个媒体描述，上面是这个绘画描述，下面是媒体描述。媒体描述呢我们也重点介绍四个。那第一个呢是 M， 对， M 是整个媒体描述中最为重要的。再我们看这个例子啊，在 M 中呢它包括了几个这个属性，第一个是 media， 第二个是 pod， 第三个是 transpod， 第四个呢是 format list。一般在一个 SDB 中呢会有多个这个媒体描述，那每个媒体描述呢都是以 M 开头的。那在这个一个媒体流中呢，那第一个 media 表示的是媒体类型，你是音频还是视频，对吧，这很好理解。第二个呢是你使用的端口是多少，对，实际在 WebRTC 中这个端口我们也不用。那第三个呢你使用的传输协议，那是 RTP， 对吧， RTP 杠 AVP，这个或者是 UDP， 一般都是这个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呢是 format list， 也就是媒体格式，或者说称为这个数据的负载类型 payload type， 它的一个列表，比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什么111 103 104， 这就是 payload type。 对，代表着我们这个媒体它都支持哪些 payload 类型，也就是说可以用哪些编解码器进行编码进行解码。对，那第二个呢是 A 就是 attribute， 就是属性的意思。那举个例子，就是 A 后边可以是 type， 也可以是 type 冒号 values， 它是对这个媒体信息的进一步描述。那 type 呢指的是这个类型了，有两个特别的这个类型，就是一个是这个 RTP map， 一个是 format parameters， 就是 FMTP。 对，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两个做一下详细介绍。RTP map 呢它就是可以描述的信息是什么呢，就是可以描述你的 payload 的类型，就是说对于我这个编解码器这种数据来说，我们的编解码器用什么，对吧，它的这个时钟频率是多少，还有这个编码的参数是什么。那实际上呢 RTP map 就是 RTP 和 map 的结合，就是一个 map 表。那么map 表中的每一项呢都是对 RTP 数据的一个描述，对，一个更详细的描述。好，那首先看那个 payload type。 那 payload type 呢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对吧，就是111 103或者98等等等等，这音频有音频的 payload type， 视频有视频的 payload type。 OK， encoding name 就是你使用的编解码器的名字， 比如视频我们是 VP8 VP9 H.264 对吧，那么音频是 OPERS AAC 等等，这是你使用哪些编辑码器。好，那采样率或者时钟频率是什么呢，就是32,48,000，这是音频的，如果是视频呢是90,000对吧。好，那再进一步的参数就编码参数，那你是比如音频是双声道还是单声道对吧，这些都是通过 encoding parameters 来去这个设置的。那第四个呢是 FMTP， 那在这里呢举一个例子，就是 A 等于 FMTP 一个 payload type format specific parameters 对吧。那 FMTP 其实就是 format parameters 的一个缩写，对 payload type 负载类型，刚才我们已经介绍很多次了。那这个 format specific parameters 就是指具体的参数了，对，这个呢就是一般用的不是特别多，我们后边可以简单的看一下，大家不用特别的记这个，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可以了。对，主要的是这个 RTP map。 那 FMTP 呢相对来说就修饰的更细一些的东西。以上就是 STP 规范的基本内容，了解了这些内容后呢，下面我们还是来看一个具体例子，那你就会对它有更清楚的认知了。好，那文中的这个示例代码呢，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这个里边描述了绘画信息和媒体信息，在媒体信息中呢又包含了音频流信息和视频流信息，在音视频流信息中呢又通过 RTP map 属性对它们做了进一步的说明，比如说音频流支持的是 OPERS 和 XCAS 编码，那 OPERS 的编码呢采用的是48,000的采样率，那双声道，而 XCAS 编码呢采样率是16,000或者32,000，它们都是单声道对吧。视频流呢支持的是 VP8， 这个时钟频率呢是90,000分之1，对，90,000分之1秒一次采样，是这个意思。那 Web2TC 中的 STP 是怎样的呢，就是我们上面介绍的都是标准的 SDP 对吧，那对于 WebRTC 中它是怎样用 SDP 的呢。好，那 WebRTC 中对标准的 SDP 呢做了一定的调整，那更详细的信息呢你可以看我在这里放的一个链接。这个 WebRTC 中啊，它将 SDP 按功能分成了几大块，第一个是绘画源数据，第二个是网络描述，第三个是流描述，第四个是安全描述，第五个是服务质量描述。那为了便于你更好的理解，我在文中放了一张这个 WebRTC 使用的 SDP 结构图，那可以清楚的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每一个大的分类后边都包括了哪些小项。通过上面这张图可以看出啊，这 WebRTC 按功能将 SDP 划分成了五部分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绘画源数据、网络描述、流描述、安全描述和服务质量描述。那 SDP中的这个绘画源数据呢，其实与标准的 STP 规范中的绘画层描述是一样的，对，他们是一一对等的关系。那流描述和网络描述实际对应的是 STP 规范中的媒体层描述，对，与它是一致的。好，那还多了两个对吧，一个是安全描述，一个服务质量描述，这两个呢是新增的描述。那下面这个代码呢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。文中的这段 SDP 片段啊，摘取了是 WebRTC 它的安全描述和服务质量描述，这两块描述呢在这个标准规范中是没有定义的，对，它更多的是属于 WebRTC 业务的范畴。其中呢安全描述起到两方面作用，一方面呢是进行网络连通性的这个检测时对用户的身份认证，另一方面呢是收发数据时对用户的身份进行认证，那以免受到对方的攻击。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啊， WebRTC 对安全是非常重视，有两层这个身份的认证，第一层是建立连接的时候，第二层是发送数据的时候。那服务质量描述指明了什么呢，它指明了是哪些功能启动之后呢来保证音视频的质量。我们举个例子啊，就是启动带宽评估，那当启动带宽评估之后呢，当用户发送的数据量太大了，超过这个评估的带宽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就会减少数据包的发送。对，我们还可以看一个例子，就是启动防拥塞功能。对，当防拥塞功能启动之后呢，它就会预测现在是不是要发生拥塞了。 或者说是不是很快就发生拥塞了。如果他检测到马上就快发生拥塞的时候，他会怎么做呢？他会通过降低流量的方式来防止这个拥塞的发生。对，这样就保证了整个这个网络链路的这个畅通性，从而呢让我们这个服务质量有了一个大的提升，对吧？所以它属于服务质量描述的范畴。为了便于你更好的理解和使用 SDP 啊，接下来我再分享一个真实的一对一场景中截取出的 WebRTC 的片段。在这个片段上呢，我做了详细的注释。通过上面学习的知识呢，你现在应该可以很容易的看懂里面的内容了。那从这段 SDP 代码中可以总结出， SDP 是由一个绘画层和多个媒体层组成的，这是标准的规范。而在每个媒体层中呢， WebRTC 又做了自己的一些这个修改，对吧？它又将其细化分成四个部分，就是媒体流、网络描述、安全描述和服务质量描述。通过上面那个例子啊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在上面的 SDP 的描述中有两个媒体层，一个是音频的媒体层，一个是视频的媒体层。对于每个媒体层都有对应的媒体流描述、网络描述、安全描述和服务质量描述，非常的清晰，对吧？ OK， 那整体来说呢，本文为你详述了这个 SDP 规范以及 WebRTC 对 SDP 规范的修改。为了便于你理解，还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实际的例子向你展示了 WebRTC 中是如何使用这个 SDP 的。那总结起来呢， SDP 就是由一个绘画层和多个媒体层组成，每个媒体层又分为媒体流描述、网络描述、安全描述和服务质量描述，每个描述下面又有一堆的细节的知识。当然了，那通过本篇文章啊，你可能不能一下将 SDP 的所有的这个细节都弄得非常清楚，但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，那通过后面不断的积累，最终呢将在你的大脑中形成一个 SDP 的知识图谱，那个时候你再看 SDP 的时候就游刃有余了。而且你在理解整个 WebRTC 实践的时候，就能一一的对应上，就是每个 SDP 是怎么描述的，对吧？ WebRTC 又是怎么根据 SDP 的描述去实现的，这样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对应关系。 OK， 那学完前面正文之后呢，后面依然给你留一道这个课后思考题，就是你可以想一下在 SDP 中如何设置音视频流的这个传输码率。好，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，感谢你的阅读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把它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065。